古语有云，唔嫖唔知身体好，唔赌唔知时运高啊！ 关咩事啊？屌你！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翻啦，咁声水。 一个冇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咁多意見，使唔使嚟多聽？ 大家好，我是宋叶蛇先生，祝大家在新一年呢就新年快乐啦，咁跟住要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啦，东成西就啦，拜拜。 好，欢迎返嚟今个礼拜嘅今日讲古仔，今日就係1月28号。 係啊， 年28 洗邋遢。 今日28係喎 ,29、30, 係喎、 啊、 年28喎、 啊、 洗邋遢喎。 係啊，洗到乾乾淨淨啦。 係啦、啊、咁就6点钟食完饭好去洗邋遢啦，啊个股市就洗完，但係都仲辣辣地遢嘅。嗯、啊你见到个市好奇怪啦，即係过去个之前嗰三日就跌咗成千几点啦。 係、啊。 跟住有人闹货啦，闹返又系嗰啲腾讯加银娱。 係啦、 啊。又系嗰啲喎，啊即系洗极都洗唔走嘅。即系腾讯就好犀利啦，即系星期一嘅时候仲穿咗480蚊。 嗯。 掂一掂480蚊。今日已经弹返20几蚊啦。 嗯。 又上返500蚊楼上啦。银娱一样癫啦，穿咗70蚊，嘣又抽翻上去。吓呢啲强势股真系恨都恨唔到啦。 嗯， 即系中移动啊、汇丰啊，想恨有呢一日咧，暂时未恨到。 系 系癫嘅，真系好癫。吓、啊、咁就个市就跌到冧啦。吓、 嗯、 咁、啊、就但系就对我哋 group 嚟讲，应该个影响就不大嘅。 系啦。 吓、啊，因为只1385只上海复旦啦。跌几百点嘅都仲升添啦，系咪咁啊？即系唔可以讲嘢太串嘅，吓、 嗯 啊、即系好彩佢都仲企得稳， 系啦， 货塔好干嘅呢只吓，所以 gap 上 gap 落咧，中间 bid us 咧争10-20格咧，即系等闲噶啦。 哇，好，我都自从你应该系咪两个礼拜前啊？上一集啦， 上一集 讲啦。 上个礼拜有冇做？好似 冇啊，因为你咬亲咬 啊，系啊，我咬柴啊， 所以就、 啊啊、 我就有几位网友打电话俾我嘅，咁我都话姚尊就身体有少毛病， 唔、哎、好意思， 病咗，我话佢咬亲柴，咁所以就即系今个即系上个礼拜又停咗，系啦、啊，咁所以呢个礼拜翻嚟啦。咁你我记得两个礼拜前都讲过嘅，即系1385，咁我都有睇过下啦。当然系其实即系呢早嗰几日杀落嚟。个恒指杀嚟落嚟嗰下咧， 系 佢啊唔系太过受影响嘅， 冇货沽， 然之后仍然都好稳阵、好硬净地企喺10蚊楼上。 系啦，冇货沽，咁但系当然冇货沽，你话诶、哎、好啊，人跌佢唔跌咁样，但系当然啦，即系揸住班货啲货嗰啲人要走嘅时候，佢系灾难噶吓，即系你、即系针冇两头利嘅呢个世界吓，咁、就所以即系可以继续 keep 住嘅呢只个股仔都系嗰样噶啦。咁就上次节目讲啦，即系佢同中心国际咧981咧就系唔同嘅，佢系做上游设计嘅，佢系冇做生产嘅，即系上海复旦，咁就中心咧就做生产嘅，吓、咁加埋佢自己有啲研发嘅，咁啊呢个礼拜只中心好犀利啦，吓、即系10年唔发市啊，一发就当10年啦，吓咁啊呢支中心即系佢系最差国企股嚟噶啦， 系 19几年都冇盈利嘅，我冇记错应该系旧年先至叫做有啲盈利俾你睇下，咁啊但系企唔企个盈利维唔维持到都系一个疑问，咁、就又话研发咗啲即系晶芯片啊咁嘅 click 卡咁嘅嘢啦，咁啊炒上去，咁、个古仔个 nature 就同呢个嘅中即系上海复旦系有啲唔同嘅，系即系大家都系芯片嗰类啦，但系唔同嘅吓，咁啊都系上海复旦都系等个机会嘅啫，咁啊唔知几时。咁首先讲一个市先啦，咁我觉得就近排大家都担心就係啲新兴国家嗰个货币危机啦， 系啦、 有啲人话货币战争咁样啦， 因为做咗几日就好明显地跌嘅原因就成个都系东亚同埋东南亚地区啦，韩国啊 ,OK, 泰国啊又系印尼嗰一扎啦， 系啦、 那个 currency 跌亚湾一到大約3%几啦，咁然之後其實個港匯都喐下咁樣，喐過下咁樣啦。咁但係應該唔即係我覺得都係輕輕震一震，有個藉口嘅啫。唔知姚尊點睇法啦？ 我都覺得係震嘅，因為即係嗰個今次即係新興市場個源頭 出事嘅源头就喺阿根廷嗰度啦，阿根廷货币就贬咗成10%啦，咁跟住印度就出手，即系今日印度出手啦，即系巴西又出声啦，阿根廷又出招啦，咁样吓，大家一齐出就稳住咗个汇价嘅，咁但系你又发觉好奇怪一样嘢啦，我觉得即系好多人都将今次个新兴国家货币事件咧，就赖到去97亚洲金融风暴啦，同埋即系2007年嗰个嘅金融海啸咁样，能混为一谈啦，即系话会唔会系呢、這个又系另一个漩涡啦，又开始酝酿啦，大家要闪啦咁样，系咪咁样有两件事就同之前就好唔同嘅？第一件事就系话嗰个美国债息就冇同步喐噶， 系 咁啊，金融海啸嘅时候咧，就当嗰个嘅货币一出事嘅话咧，美国债息即喐噶，今次就冇喐到嘅。咁第二样嘢就係话你而家數埋埋啊，譬如你话委内瑞拉啊、布力布拉啊、印尼啊、印度啊咁样，其实佢哋占咗全球经济体系都係 4% 嘅啫。咁佢哋嗰个嘅current account 嗰个 deficit 呢，即係佢个国民账嗰个嘅赤字呢，其实都仲有㗎。咁详细嗰个分析你听返，即係好早前一集嘅今日港股就有讲联系汇率嗰集啦。咁另一样嘢就係话嗱，讲阿根廷就係你汇市呢就俾人挫爆嘅。 系， 但你睇见啲大行讲阿根廷嘅股市睇好嘅，即系有少少分裂嘅，咁所以个股市佢又冇乜喐嘅，其实老老实实，但系个汇价冧咗落嚟嘅，咁所以即系我觉得有啲唔同啦。咁你话今次系咪即系对于港股嚟讲系咪好恐慌咧？咁啊几日跌咗成千点，蛇年收得咁肉酸，就确实系令人担心，又穿埋250天线22600呢啲位，咁但系你话呢个担心系咪直？即係變成恐慌呢，我又未好恐慌嘅。 我都唔覺得恐慌，因為其實見到嘅係即係跌嗰幾日落嚟啦 ,ok, 咁其實之前炒嗰扎例如券商股，咁其實係我因為我有留意券商股嘅關係啦，咁所以其實都幾重災區喎 ,ok, 603。 券商股重啊 ,6030 由21蚊一路殺到落16個幾嘅，見過16呢啲位嘅。 顶上个礼拜咪有一日啲券商股又好系威系势嘅， 系啦。 顶我第一次买自己公司，即系第一次买嘅啫，我之前真系冇买过。啊，我谂住嚟料啦，跟住因为嗰阵时 A 股啱啱由2000点抽翻上去，啊，我谂住嚟料啦，啊，贵宝号未买过，走去买啦，6.1买。顶你两日打靶，唉，我都费事坐啊，5.7正5.8我就走鬼咗啦，输钱嘅，咁就跟进翻几只之前讲啦，即系譬如你257又跌得犀利嘅， 系， 即系中国光大又跌得犀利，即系一跌不起咁样，就今日就弹翻啲，但系都未上唔翻10蚊呢啲位，即系1766只蓝车亦都系跌得犀利嘅，但系佢又似乎都做咗双底嘅，即系5.6毫零呢位嗰度，咁其实呢啲我觉得如果你又想搏下反彈，又想有啲政策打底，因為三月就有三中全會開啊，有大會開啊，咁應該會有啲政策開。咁如果你話，又想買搏反彈，又想唔好咁騎呢嗰啲1385啊，即係上海復旦嘅騎呢股嘅話，呢啲我覺得你去睺下，甚至乎你話即係蒙牛乳業都去睺下。 我近呢兩三個禮拜就玩咗串好得意嘅嘢，就玩咗啲102，OK。 啊咁過癮啊！ 我開始留意，即係我純粹我自己直覺覺得嘅啫。個 range 有少少似135嘅昆崙能源嘅， 昆崙能源跌得多呢排。 所謂個 range 嘅意思就係你見到佢可能 around 11.6咧，就有少少托得住頂得住。OK， 等佢就好自然地彈板咁啊，上翻去13.2-13咁樣。around 有個一蚊鬆啲位執嘅。咁我啊無聊地咁啊手痕痕啦，咁啊兩三日到啊走咗去玩咗轉咁樣囉。係啦，我就會再繼續留意一下，因為其實你見到102都幾橫行下，咁啊一路 keep 住喺可能上一蚊到嗰啲位咁樣。 嗱，好耐冇講過過海巴啦，咁啊係咁耳噏下佢啦 ，OK， 係咁耳嘅咋，就嗱，而家日本就會發賭牌㗎啦， 係 大家都知嘅呢樣嘢，咁就即係正如。At the very beginning， 我讲102嘅时候，俄罗斯之后，佢应该会攞到日本嘅赌牌嘅，对我估计应该好正面嘅。OK，所以如果你有啲闲钱嘅话咧，你可以试少少嘅，试少少。点解话试少少唔好似上次过海巴咁样，就是、一个头冲埋去咧？就今次嗰个形势咧，有啲奇怪，我觉得。嗱，以往佢攞过俄罗斯赌牌之前咧，即系我都话啦，阿细可即系好有良心。 个股价咪让股价飞咯，系咪？你飞得几多啊？系咪？三蚊、四蚊、五蚊、六蚊、七蚊、八蚊，去睇十四蚊嘅，有你飞啦。咁但系今次唔同喎，明显好似阿迪利咁讲咧，佢系咁死咁烂揿嘅，佢系死咁烂揿啊，因为即系应该。嗱，我再收收料先，我唔 sure 啊，佢应该系攞到个日本赌牌嘅，照嗰阵时嘅安排，咁个股价应该系有力冲嘅，亦或者佢会放手咧，有个有股价上嚟13、14咁样，14蚊慢慢行，慢慢行咁样，应该俾佢行嘅，照翻上次，但今次就真系俾都唔俾佢行，中间有啲咩 QK 或者有啲咩新装新嘅只手入去搞搞阵咧，我话唔肯定嘅， 系 咁啊，但系如果你话过一巴，你赌个博个日本赌牌嘅话咧，我觉得都有啲博得过噶，有啲博得过。咁但系就唔好咁重注啦，因为如果有新装走入去嘅话，即系以往个炒法个 pattern 就可能唔同咗啊嘛。即系之前俄罗斯赌牌嗰阵，佢任你让股价飞，呢一阵可能杀你一镬，收埋你嗰手货，佢先至俾佢飞噶嘛。咁我唔肯定呢样嘢，所以我唔系好敢掂就咁解咯。咁就182就又殺咗上八毫子啦，咁呢啲其實你可以 take profit 㗎啦。係有啲大陸錢就啄下啄下咁樣啄住182一樣真嘅。咁但係我覺得佢哋都係頗為短炒㗎。咁所以個形勢嚟講就冇乜大嘅改變㗎對於幾隻股。殺到落六毫幾，佢又上翻七毫零，七毫零又未必會破到位咁樣。咁所以182你可以暫時 skip 咗佢，就102你可以少少地買翻少少，博佢個日本賭牌。但係當然日本賭牌幾時出嚟唔知嘅，佢應該會出㗎啦。 我都係啦，我俾幾 discipline 案就係話102，我如果跌穿咗可能10.8檔我就會走啦。 就閃。 係啦、 okay, 我 around 大約一蚊賭博佢兩蚊啦。 好啦。 我望就係啦。 OK 啦。咁另一隻就係隻死人旺旺啦。即係我都話啦，即係食品股我真係好邪，即係冇得傾嘅真係。嗱，我就閃咗㗎啦，我10.8個位，因為我11蚊買個輸兩毫子走俾佢。咁點解閃呢，就即係唔係話唔睇好佢，而係春節效應，我年年都炒唔到個春節效應嘅，咁、就唉、哎、算啦，心諗就係算數啦，咁咪下次有機會先啦，咁咪閃咗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有啲人揸住嘅，咁 OK 嘅，我走咗應該會好啲嘅咯，股價啊，啲嘢好鬼邪呢隻嘢真係，咁所以就適隨轉變啦，呢隻就適隨轉變啦，咁就嗱再講翻個市先，即係我覺得個市都係比。嗱，好多人就話即係香港走資啊、洗倉啊咁樣啦，即係我都係堅持一點，佢其實對於大基金嚟講，佢何來有倉去洗呢？佢冇乜倉洗喎。我哋 day back 翻嗰個 Canada 先，就係話去到十一月嘅時候，我都講就係啲基金已經係收夠籌走得㗎啦，即係沽咗貨等佢滑雪㗎啦。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十二月佢真係走去滑雪，一月翻嚟都未買齊嘢。佢有几多货可以走呢？其实我觉得唔系好多货走㗎咋。 我就冇同意耀尊个讲法，但我反而个解释就唔系咁样嘅。我就觉得同意就系话冇货走嘅，十二月放晒㗎啦，即系连 放晒㗎啦，走晒㗎啦。 卖㗎啦 ,ok。唔够货一定要杀落嚟 ,ok。杀落嚟嘅就系即系杀穿22000添啦。 執平嘢啦 ,ok。咁呢个位我觉得就系、是參呢個位開始慢慢做㗎喇，即係做返啲大戶就開始做返個貨，做返個倉喺度。咁可能嚟緊即係同埋第二樣嘢呢，就係好多大藍籌喺二月中至到三月嘅一紮業績公佈期。 係 呢一刻殺嗱幾年嘅 pattern 都一樣，就係話公佈出嚟之前嗰大約兩個月到就殺咗陣先嘅。然之後公布業績前大約兩個禮拜就開始炒嘅， 係 mark 上去有成8% 嘅 ，OK。咁如果你話純粹計恆指咁計有5% mark 嘅話，即係 mark 翻成千點上去嘅，有權有咁做 嘅。有道理嘅，因為就嗱而家其實個業績就開始有啲線喺度炒緊㗎啦，即係老老實實，即係包括即係話出咗啲譬如中人壽嗰啲啦。譬如啲電力股咁樣啦，就出咗啲假型起㗎啦其實。即係何為假型起呢，即係譬如中人壽為例，咁佢就頭九個月，即係舊年頭九個月就好好得嘅條數。咁 佢就话俾你听，全年都好得， 嗯， 吓、啊、double 咗噶啦个 profit， 但系第四季就好差嘅， 嗯， 第四季好差，但系佢就转移咗你嘅视线。总之我头九季、头九个月赚嘅钱咧，我 keep 得住，冇输翻晒，所以全年咧都系得嘅。但第四季好有好出事嘅，其实吓，咁啊，所以今日见到只中人寿今日都出，琴晚出咗之后咧，今日都砰一声就冧咗落去啦，啊，即系市场就非常之干脆利落利落嘅。反正你唔系腾讯，你唔系银娱嘅，我炒你把鬼咩？系咪？你业绩唔得嘅，你业绩得嘅，我搏你一搏啊！你有你啲业绩有啲假假地嘅，即刻兜头兜脑咧就嚼你啦，吓，咁啊，所以就我好同你咁讲法，即系话大户有机会想执低。趁住一啲咩新兴国家货币危机啊，咁样执低个市嚟攞，个问题就系话佢执到去边度嘅啫。 我嗱，俾我做呢一刻，我真系搏嘅。 系， 我唔介意坐佢。我唔知今日即系而家期指收几多啦。OK， 我唔介意坐张世奇。 系， 直情系坐个 今日其实咧， 我想如果俾我做，我会坐世奇坐个年嘅。 今日其实咧，即系。共聚会啊 ，Kelvin 啊，我哋阿冯总啊，喺个 Facebook 讲啊，其实喺去到三点半嘅时候咧，成扎欧洲咧就冲紧上去嘅，但系香港个期指系怼嘅，跟住临收咧期指抽翻上去嘅，啊咁啊，其实如果你揸翻世期搏反弹咧，系啱嘅。我 at least 我覺得係啱玩嘅一招嚟嘅，但你敢唔敢搏嘅啫？ 咁樣搏嘅啫， 係啦，你敢唔敢搏嘅啫？ 係啦，即係如果俾我擺位嘅話，你當今我唔知收咩價啦，可能收 around 219咁計啦， 係啦， 咁樣頂我當 mark 600.213 啦，望上邊上翻232嘅，即 係 我願意去坐一個假期打多兩三，即係睇多兩三日，而去拱翻，覺得佢會上翻232嘅。 吓、啊，咁、那个问题就系话啦，啱讲嗱，系咪上翻二三二咧？我未至于你咁乐观啊，迪，因为即系而家穿咗250天线啦。你睇个图嘅话咧，佢唔似一个假突破嚟嘅，因为三支针咁插落去咧，唔假嘅，真系穿落去嘅。咁如果你话穿咗250天线而又唔系假嘅话咧，其实你会担心一样嘢就系话250天线22600点左紧呢个位咧，调翻转头咧会变咗好大嘅阻力嘅。 系， 即系我系会惊呢个好大嘅阻力嘅出现嘅啫。咁、所以我如果我系基金嘅话咧，我系有意系压住个市嚟收货，点都好，我一定会睇住呢条线先啦。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就系话我下边我睇咩位啦。我下边睇咩位啦？如果你22600呢个位系上线嘅话，咁、我 mark 1000点落去好正常啫。 系， 咁所以我觉得系有机会咧，佢杀翻落去，譬如21600或者21800，做翻个 wings 都有800至1000点。咁、我就有肉食啦。之后我咪抌住呢1000点啫嘛。嚟紧嗰二三四月，我都要抌1000点，抌三转已经是3000几点噶啦。咁所以我谂250天线佢冇咁轻易咧，就俾佢拍翻上去嘅。咁、但系反围落去咧，插多1200点揾个位咧，我觉得个机会都有，但未必系听日啦。听日应该唔会噶啦。而家期指个势 系啦。第二样嘢嘅系嗱，即系因为我嘅分析就系按即系成件事会呕升翻上去嘅关系啦。咁我就其实如果你话咧，我有两只股咧，其实想搏与唔搏之间嘅，咁我就睇埋听日，一只就941， 系 一只就1299。 OK， 系啦，呢两只即系1299就 around 呢个位啦，即系 1299系搏业绩啦， 搏业绩啦，搏佢上翻去40蚊啦，有翻10% 执到啦。 系咯， 系啦， 都 OK 嘅，都 OK。但系你个心上嘅前提就系港股真系企得起啊， 企得起啊。 吓、你真系50-50嘅咋？吓、佢直插落谷底20000几啊，咁随佢噏嘅啫。 系咁21几，系嘛？因为21-3走啦。 吓、你因为你而家啲战即系其实好多元化噶。你讲阿根廷个汇市，喂得你讲嘅啫，鬼识啊？系嘛？你讲印尼个嗰啲汇价，哇！即系边鬼个知道个汇价喺边嚟噶？你话股灾乜都得噶啦，系咪先吓？又唔系话冇图冇真相嘅，佢幅图真系出晒嚟嘅，区人士嗰幅图跌落去嘅，吓咁啊！所以即系博反弹嘅，你要知道啦， 系咯 吓。咁同埋即系你又唔考虑翻腾讯银娱咧？ 哇！银娱 喂，依排出嗱博嚟博去都系博呢两只嘅大佬啊！ 银娱我真系好惊嘅，我唔知道。边一刻突然之间出一个 news 出到嚟，话 但系苏花到而家啲人都未惊过啊！ 咁 嗱，其实今日有大行啊畅谈啲澳门股嘅、就话一月嗰个博彩收益咧冇想象中咁好嘅，但系冇紧要啊！ 銀元咪照升咯。就當然，當然佢話買隻落後嘅金沙，其實有幾落後嘅金沙，冇乜落後嘅，最落後就係880嘅啦。但係佢哋唔會叫人買880嘅，咁啊，所以就即係而家個市就好玩嘅，我覺得。對咗落嚟呢成千點好玩嘅。 好玩好玩 啦、啊。因為你揸住1385呢你又冇乜傷呢。咁、你呢坐喺度食花生嘅啫而家係咪先。咁、就但點玩法點樣搏法呢你心裏面有底線你係搏緊個反彈。彈唔起你要點樣去閃避呢嗱、你自己諗下呢啲。 係啦。即我嘅建議就係、如果喺呢啲位仲有機會嘅話搏張細旗 ,and then 就213打就算啦。 系啦， 望一望，望几百点就算，即系下边望几百点，即系输几百点就算啦。 系啦，你打多两次都唔顺嘅话咧，就停手。 系啦， 就唔好搞咁多嘢住。 系啦，即系如果仲要系之前赚落啦 ，OK， 即系当然之 前。系，梗系啦，梗系啦，梗系啦。系呢啲，即系点解腾讯同埋银娱咁多人搏翻转头咧？之前赚落啊嘛，好多都。 另外同耀尊倾下偈啦，讲到就系941就真系，亦都系。即係我覺得我係頭先都講過，我係想搏嘅。 嗱，941 咧呢位落到 呢下咧，我又唔係覺得佢好差嘅。第一，佢跌咗落嚟先啦。 係啊。 第二樣嘢，即係點解咁講咧？就係話其實琴日咧，佢其實有條件咧，就殺多一兩蚊落嚟嘅。因為就中國政府似乎都會好快就會落實咧，就營改增啊，即係個税嗰個改革啊，營改增喺電信業再做一次試點啊，即係落實喺電信業嗰度啊。咁就大家計數啦。哇！如果你營改增嘅話，即係營業税改增值税詳情，你可以睇翻我唔知兩三集之前我講過噶啦。啊，唔止添，五六集之前就講過營改增嘅。咁嗱，打一計數咧，哇！嚇死人啦！一轉咗營改增咧，間間電信公司個盈利咧。轻则啊少10-20%，重则啊少60%多，你够死噶啦嘛，大佬啊！ 系啊， 但系见到琴日个股价咧都唔好伤嘅，唔算好伤嘅，咁反而我觉得，咦呢啲咁嘅吓可以杀得死人嘅消息，都杀佢唔死，都颇硬下喎。近期可能之前又跌过一浸啦吓，咁啊，所以941得唔得咧？我唔敢讲啊，因为时机又好似未到，但系佢又好似已经好似有啲。负面消息免疫咁样咯，咁就至于营改增，你话系咪真系咁大个影响？系咪即系啲大行讲得恐怖得滞、哗众取宠啊咁样？咁你听翻之前嗰一集啦，咁就左边只啊，你想博咩啊？ 问埋耀尊一样嘢啦，之前好成个月之前讲过啦，其实去到呢啲位后唔后388嘅轮啊？ 长，我都话长轮啊，我照抠啊，难 得呢个位杀到落嚟啊， 系，仲要系照抠啊，大佬咩事啊？ 用真系即系难得佢杀咗落嚟，咁啊抠啲长嘅咯， 最多输晒，系咪啊？买几千蚊，搏佢几万蚊，最多 cut 输晒 cut loss 嘅啫。搏点解唔搏啊？你中国个台戏点撑啊？冇港交所垫住，冇得撑噶，除咗接埋之外，系咪先？咁就我都会搏下呢啲嘅，即系老老实实吓，咁、就其他嗰啲，譬如135嗰啲，我会减一减持啦，1766咧会减一减啦，我要褪翻啲钱落去只另一只嗰度啦。咁啊，边只就下节讲咯。 好啊，吓有下节啦。 大家好，我系桂思杰，你听紧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